咁就想講嗰件事啦。咁我哋當然啦，義不容辭啦。以前揾嗰啲媒體唔肯報，一來我哋唔係明星啦，冇人理啦；二來係明星嗰啲又唔肯做啦；三來呃型嗰個更加冇人識啦，低調噶嘛，做老千嘢喎，係咪？ 唔一樣啊！ 咁所以變咗冇人肯搞呢樣嘢，冇正義可言呢件事。咁但係話説就點搞法呢？跟住咧就係、是、跟住咧就係、是、會係佢哋點講咧？揾就揾我哋啦，因為最近出咗幾單新聞啦，又結婚拜山，又開鋪頭，咁我諗係有啲影響嘅確實。咁跟住就真係揾咗我同阿張 Sir 兩個去做訪問。蘋果方面唯一我依家呢年裏面嘅第一次嘅港文啊，港文版， 港文版添啊， 係啦，咁就。咁嚟緊亦都好多彈弓會裝嗰個路線嘅，例如會有一啲相熟嘅人會喺個鏡頭面前打電話俾佢啦，講一啲嘢啦咁樣。咁我 但係如果出咗新聞，佢會唔會有啲防備咧？ 我唔會㗎，因為其實喺另外一邊，我哋知道有啲事發生嘅，我哋實會見到佢嘅，有機會。咁所以咧，但呢個反而唔講得啊。咁啊，點解咧？啊，咁點？因為始終。我怕他看我節目嘛， 就算他現在看了他都會有些疑神疑鬼，令到他 是吧、我就是要他怕 現在才解釋、死了，究竟哪個電話才是真，哪個電話是假的呢還 不怕，他本身都是精神錯亂的了， 是吧， 是啊、我那時候不能說，就是一在 DBC 那裡開了個題叫做老千現形記，暗示是他而已、跟著他都發了癲走上 DBC 熬過老闆，咁我哋其實一個禮拜後我哋個節目要接㗎啦嘛，咁佢又唔知我，佢以為係因為佢而接，佢、以為佢傲完，佢就係啦，咁 你都真好誇張喎，你講到自己， 係啊，咁所以依家又翻去啦，同埋依家我就一定講得翻件事啦，嗰陣時要俾人揞住啫嘛，我監製唔俾講又剩，又驚死又呢樣嗰樣，唉，我真係有時。正義真係不得，即係有時都係正義都好難伸張，真係。 咁點啊？蘋果會唔會同你 並肩作戰界會啦？我愛蘋果，蘋果愛我，一定係、一定係並肩作戰噶啦！大家 依家都唔係咁多傳媒咧，肯即係幫手搞一啲即 係。冇㗎，你唔怪得人嘅，成日啲人話推上報、推上報、推老尾咩？你要被推嗰、那個。 是 有知名度，有人有興趣，呃人其實依家香港好多人呃人啦、大佬，你邊度夠？你邊度正義得曬啊？咁好啦，被呃嗰啲有啲高層大老闆係啦，就驚就覺得自己俾人呃好傻仔咁樣，咁、就 俾人知， 咁就唔想俾人知、我見過啦，喂，阿咩哥，喂，一齊隊佢，唉，唔好啦，我點可以俾人知啊？係啦，有啲真係有朵 artist 咁樣，又真係。人哋做緊嗰樣嘢，又有啲代言喺身咧，呢樣嗰樣又唔想搞咁多嘢，咁又啱嘅，係啦。你話係我呢啲依家即係叫做半紅不黑嘅恩星， 我哋又揾到添， 揾落嘅 大把， 揾落仲要係恩星添。咁啊，所以就都咪有人肯咪做咯。最驚佢唔肯啫，係咪先？ 咦，咁但系嗰位咩马生定咩生咁佢系点啊？系咪啲知名人士？唔系， 唔系咯。 咦，但系苹果又会咁落力同佢揾佢嘅，即系咁落力帮佢嘅。 因为讲咗个名出嚟啊。 即系楞到你哋两个。 但唔系啊，我哋以前都有揾过冇人嚟噶。 吓， 可能嗰阵时未开报道，同埋未结婚， 系咪啊？冇咁多，系咪冇咁多报道啊？嗰阵。 咁啊系，我都系，我真系俾佢呃完之后先开始多啲。咁唔好理佢啦，系咁现实噶啦，呢个社会，所以就。唉，佢嗱，今次就希望一炮过做低佢，系啦，就唔好俾佢再翻嚟啦，一炮过要。好啦， 咁佢总之未成之于法度咁啊，成好似硬。 点样成之于法度啊？ 即系 好难成之于法噶，依家你都未 系咩？ 其实告唔入嘅好多都 系。 佢次次坤亲人钱咧，系职业噶咯。你谂下，佢个仔都改咗五次名，佢自己又改咗六七次名，黐孖筋嘅你都。 哇！ 啊、名都唔记得了。 个仔都改啊，大佬又转学校，黐线嘅真系。即系所以，唉，我都系觉得，即系有个咁阿妈真系阴公啊。 系咯。 即系佢个仔真阴公。就成拖个仔，唉，仲难嘅，睇苹果啦，唔讲佢啦，呢度讲咗少少佢啦。 系 咁好啦，讲完佢之后，其实好多嘢都讲唔晒俾大家听，不过就全讲啦，埋又当然有啲唔开心嘢啦，咁但系嗰啲唔 好讲 你知啦，梗系唔讲啦。 唔好 讲。咁啊，听日 FFS 开演唱会， 系啊， 蜜花神开千， 唔系听日，今日你 听日啊， 唔系啊，你一录。 哦，系喎，今晚 今晚系啦， 今晚我哋依家系录影嘅，话埋你听下，系啦，因为今晚我哋有嘢做，系啦，咁啊要去帮手，要去帮手嘅，咁所以咧就冇飞嘅可以揾我啦，咁我都仲有少少飞喺度，少少飞，唔系 即系 PM 嚟， 仲要系山顶嗰啲，你唔好以为前面有咁冇啦，都系啦，其实好睇嘅今次，啊，我见到彩排，我真系有少少喜出望外， 系咩？点解？ 因为喂。你不嬲諗住佢係四個女仔咁樣，即係嗰只騎呢跳啦，都係我哋對於佢都係騎呢跳啦。咁但係我知道佢哋呢單嘢咧係 認真版， 幾個月我玩咗， 幾個月嚟練咗。 因為我最近接手咗佢哋要 follow 佢啲嘢之外咧，咁我睇到好多嘢。咁佢嗰個跳舞嗰度咧，完全脱胎換骨曬， 哦， 完全唔係平時嗰。嗰你哋見到嗰啲啦，唔係嗰啲啦， 即係當初個 MV 嗰種咁啦， 唔係嗰啲啦嚇，同埋喂型嘅喎，點解喂後面成扎 dancer， 嗰啲 dancer 靚我又要 係嘛， 係啊，即係 OK 喎，即係唔係淨係 FFX 靚，我嘅意思係佢後面佢都靚，啱唔啱到啊？ 都有兩點啊！ 唔係我 OK 嘅，睇住即係嗰陣時啱初第一次達人在線，即係我撞完手之後，咁即係佢哋係開頭啲，即係叫做係俾下面上嚟，因為其他啲邊要睬你嘅。 嗱， 咁依家話有個淵源，大家一齊撈嘢，咪大家一齊玩咯。 即係隔咗排估唔到啊！ 估唔到，好多嘢估唔到啦，所以依 家變咗 太快。 嗰時之前都係一條俾人揾笨嘅嘉賓嚟啫嘛，一條俾人揾笨上嚟講受害經過嘅一條可憐蟲嚟嘅啫嘛。依家搖身一變成呢個兒歌天后咯，係咪先？你諗下嚟緊將有幾多嘅小朋友係俾佢教壞呢？ 係教翻好。 是喂，不如你讲你自己 solo 下讲下嘢啊！嚟紧有咩展望啊？乜嘢嗰啲即系嗰啲感情生活啊、瓜葛啊？你讲佢自己讲啦。我哋成日都 你嘅星途咧， 即系问你十句，你又演一句嗰啲，你要自己改下自己嚟嘅啦嘛，大个女啦嘛，系咪先？ 你觉得你嘅星途如何咁样？系咯， 嗯， 你嘅星途啊，即系嗱，有迈向呢个儿歌天后之路啦，系咪先？ 系， 但 我真的我是未想过去做这个，但是 OK 的， 你有得揀， 冇得揀啦， 你有得揀咩？你冇得揀咩？ 所以我而家咪努力学， 根本就是赢硬的那条又冇人争， 系咯，大人小朋友都中意啊嘛， 系啊，同埋唔系人人争到， 大人唔中意都唔紧要，个小朋友中意， 唔系人人争到，唔系人人争到。 但系如果个形象系好健康嘅话，咁个阿妈都会推个小朋友过嚟，哎，你搵阿诗诗姐姐啦，咁样。 唔系你系食素嘅，都可能都攞咗些少爱心，即系都攞咗嗰个爱心嘅分数咯，即系 同埋个样肥嘟嘟咁样 ，OK 嘅，啲可爱啊嘛，好似卡通人物咁样，咪中意咯。唔系啊，老细中意你系其中一样呢样嘢啊，你估真系。贪你身材好啊！ 我觉得系 纯粹系个样似卡通人物，系啊， 似咩卡通人物啊？ 似咩功夫熊猫嗰啲 咧？功夫熊猫又贴切咯。 有阵时见你话佢眼线好劲咧，都有啲似白嗰啲条。 我就系画黑晒佢 咯， 就系。 OK 啊。 咁点啊？你好似练紧。 系， 唔好唔使面嘅。我见你练紧吉他喎，练成点啊你？ 系啊，咁咧就我而家都系自己上 YouTube 嗰度学紧。 吓，上 YouTube 学噶咋？原来 唔系，因为我系有报名上堂嘅，但系佢啲 跟住点咧？人哋唔收你， 半个钟唔系， 喺搵笨嘅咧。上堂嗰度 咁时间其实系比较少啲，咁学唔到好多嘢，倾两句咁就冇咗啦。咁所以好多时间都系喺屋企。 嗱，我觉得佢有部署嘅嗰条友 系。冇理由傾兩句， 唔係你半個鐘頭咪可，哎唔得，你不如進階班啦，跟住再進階班啦，再進階班啦，杜文澤啫，所以唔好咩啦，唔係你俾咗錢係要去啦，咁但係你當佢唔好主力啦，你咁樣呢一世你去到60歲都唔係做兒歌天后噶啦， 我靠緊自己去學下 咧，睇 YouTube 啊咁樣，你覺得你 上網揾嗰啲咯，跟住人哋啲手嗰啲去係咯。 大件事喎，咁樣係咯。你嗰啲嘢天分得唔得？唔係咁容易。 你唔好企喺度啦。 係咯。 咁我坐翻低 啦。你做翻你自己啦。 做乜嘢？ 做翻個肥妹咪得咯。做翻一個唔係你自己又扭腰啊又剩啊。 呢個就係我為嘅。嗯。 咁你音樂睇譜呢啲識唔識㗎？其實 OK 的 不OK 的不懂好有色還是不 懂OK 的 我覺得我自己得的 是吧希望這集老闆不會看到死定了你現在跟 YouTube 學你拿部 iPad 學都好一點給你按一下是吧是 啊 OK 的那就事實這筆不要說了即是現在都沒做是做先說啦 是 是是只不過知道啫，話唔到實聽日就唔喜歡你咧，明白？ 咁突然， 我都有啲奇遇嘅。咁我有啲朋友其實以前一直儲落，我唔知道有咩用噶。咁其實但係做朋友唔應該講有咩用， 係啊，冇錯啦，係啦。 咁但係我發覺我依家有危難嘅時候，佢哋會出去幫拖。就佢覺得娛樂公司，我覺得即係我唔知點樣入手。但原來我有的 connection 已經是我教以前做單拖做的時候已經儲了一集 即是你以前做娛樂公司的時候 是啊 跟 住我成抽咁樣搬咗過嚟已經很幫到手了而且有些朋友呢是你的領域呢是他們開有些譬如開什麼公司老闆咁樣咁你覺得冇乜嘢老闆咪老闆你有錢嘅時候關我 Q 事咩大佬我自己度搵食啊點呢約出嚟飲茶老闆我有個朋友乜係做呢啲個喂，介紹俾我識，介紹俾我識，好，大家一齊坐低。 哦，係咧。 哇，唇槍舌劍，又有其他嘅，又有其他嘅交流，即係完全 係。我想問你咧，即 係完全， 即係咪應該要？ 即係完全係，即係完全係老闆係覺得，哇！呢條僆仔做到嘢，嗰只你明唔明 啊？呢個僆仔夠爆， 做到嘢，介紹個咁嘅人，同我差唔多 level 嘅。 点啊？ 估唔到你咁捻低 B， 估唔到你咁低 B， 隔篱 识啲咁嘅人， 咁识啲咁嘅人，估唔到你识文强，原来系同一样嘅。 即系点解要指住我咧？ 唔系，即系用你比喻会传神好多。 我唔觉得系咯。 啊，不，你梗系识唔到呢啲朋友啦。 即系你做节目喺度玩电话就好传神。 我冇玩电话。 系嘛？咁呢个咩嚟噶？ 呢个电话咯，揿佢啫嘛，揿佢点玩啫？系咪先？ 好啊。 嗱，咁啊，跟住咧，老板话你。做到嘢，跟住佢个成间公司嗰个广告俾用嘅啫。 哦，咦，咁啊唔错喎！ 你唔好嘈啊，有你份噶，乜几格格啊？ 咩啫？ 即系知道你背后有新嘅一个正事 backup 喺度， 系啦。 你咪老板讲句啫嘛，同佢啊，你啲可以帮我哋个 brand 谂住点做，我哋帮你噶。啊，好啊，我哋都预留咗一笔钱咁样，咁就得噶啦，咁就得噶啦， 吓。就系咁噶啦，系咯。 喂，个香格里拉嗰度咁样倾，大佬几有飞船啊！好耐都未試過咁樣傾法啦，咁啊，所以都高興啊，即係能夠。但係其實我最想做，其實唔係做呢啲嘢。我唔係想做跑數。如果想做跑數，我十八歲我做咗地產啦，做咗金融啦，點會走嚟做殯儀嘅望居㗎？係咪先？ 你會唔會突然間好似同你目前嗰樣嘢好似距離拉遠咗咁？ 但係 係 咁遠，但係其實亦都係咁近。哇，几有哲理我讲嘢真系 唔明白、啊，我好少见到啲经历。 这么近，那么远，我只能有用呢首歌嚟代表我嘅心情。 嗯，喂，但通常啲经理人都喺即系好少个蒲头噶嘛，系咪先？ 讲你经理人嘅最后嗰样嘢，都系你跑唔跑到数翻嚟。你跑到数翻嚟，人哋赞助你开talk show 演唱会红馆都好，你唔使有人嚟睇嘅。你已經你嗰啲贊助係夠你維曬成個紅館嗰個開支，你已經開得㗎啦，冇人嚟睇你都可以 派飛， 可以唔係啊派咩飛我唔派都得啊， 自己一個企喺台， 我自己企喺度唱咯。 哦，咁係唔得，邊有咁誇張㗎？ 其實個原理就係咁㗎啦，係 嘛？你到最後都有翻啲聲勢啊，咁樣嗰啲咁樣。 唔緊要㗎，我就係，總之你唔嚟，你冇嚟啦。其實個事情就係我冇人嚟睇。一樣已經有曬贊助噶啦，只不過下次唔贊助我咁解， 即係一贏過。 咁、但係當然係唔 得啦， 係唔會冇人噶，係咪先？ 嗯， 我即係話擺邊個落去都得。嗯，啊，咁當然啦，你要人哋俾贊助你，你要先話俾你哋知你係邊個。譬如時師呢啲嘅唔會俾啦，我哋。系咪先？ 佢俾翻轉頭得， 佢俾翻轉頭得，佢要買飛咯， 系嘛？ 即系你包曬所有嘅贊助，你都可以開到啦。 系你叫老豆攞錢出嚟啦，幫你搞掂佢嗰啲啦。好啦，咁最近學到好多呢啲嘢啦，系啦，跑到數就係黃道噶啦。 咁你以前殯儀都係咁噶啦，係咪先？ 咁啊係，即係好似有啲老師發出嚟，我做殯儀好多年啊，乜乜乜啊，阿叔你係好勁嘅，但係你幾多件嘢一個月啊？ 五件哦，我50件，我50件啊 ，OK 得，你叻，但系叻，我50件，虽然我50件，但系唔叻 ，OK， 即系其实咁样已经系搞掂噶啦。 哦，咁即系咁 样嘅，系啊，咁一样啫嘛，做歌手，诶、哎，啊，你红唔红？我唔红，诶、唔系你红唔红？我唔系好红， 但系搵到赞助， 唔系 no， 不过我开个我喺红馆开过场演唱会啫，我唔系好红，即系讲完啦，呢啲又系。系咪先？ 我咪睇下你自己想要嗰个位喺边度咯。即系啲可能佢唔系好红，但系真系跑到好多数，都有呢啲。即系周围去登台。 得啦，总之跑数就系王道啦。讲完啦吓，咁啊，各位唔知有其实有冇有钱人睇我嘅节目嘅咧？觉得 实有嘅。 啊，嗯，如果你系觉得对我系好有兴趣嘅话咧，我系愿意接受你哋嘅赞助嘅，系啦，一齐嘅，总之攞钱嚟得，我唔要奖品，攞钱嚟 OK， 系啦。咁你想我做咩咧？得噶，你想我除衫我都可以。OK， 你觉得你除衫会有人睇？ 即系你觉得你除会有 多过你咯？ 好啊，咁啊就赞助佢啦。如果你俾得起钱嘅话，阿诗诗会除衫嘅。而歌天后讲埋啲咁嘅嘢，真系。不过迟啲冇得做噶啦，老板应该唔俾佢做噶啦。做即系你做儿歌，点可以做呢啲节目咧？ 啊！ 佢又好失落，我同佢同啊，你同我讲完，我真系有啲失落，咁我梗系失落啦，系咪？ 呢个系你嘅起步点啊嘛， 呢个系梗系咁噶啦， 系啊，真系悲哀成件事。 第二个你见到第二个女仔坐喺呢个位置，佢坐喺呢个位置，你会点啊？其实都几伤，几 hurt 嘅，我觉得。 点解啊？ 吓？点解？会噶，真系会有啲嘅，会有啲。 佢去到另一个境界，另一个层次 啊嘛， 系咪先？ 会唔会噶？ OK 噶 ，OK 得。虽然你未做到，但你可以预先嚟，可以预先嚟，可以感受一下。OK 啦，咁就诶、哇，讲极都仲有时间嘅。咁仲有啲乜嘢啊？未补充啊？我结婚啦、啊。 你结婚？ 结婚讲过未啊？ 结婚讲咗。你 rapper 嗰个你冇讲过 ？rapper 冇乜讲过。 冇讲过。你冇 喂变 rapper 系？喂，苹果有一个高手在民间嘅节目揾我同 Master Mike，Master Mike 咩噶 ？Master Mike 咪诶 rapper 哦， 系啊，佢系好超快嗰个嘛。咁我嗰日个记者打嚟，喂，有冇识到啲人念即系好快噶做啲嘢？我可以急口令卖棺材同埋急口令念经咯， 念经系 啦，系啦。咁跟住或者最快嘅速度搭元宝咯，咁样同佢讲咁样，哇，好笑啊呢个， 系咯系咯， 好笑 得未啊？你手好翻未啊？搭元宝 咁我录咗两段俾佢，系经文嗰啲 rap 嚟嘅， 系 咁跟住咧，系啦，咁跟住咧超快嘅， 系 佢话搵 master。咪嚟同我 PK， 好啊！ 好啊！ 喂，大佬，我梗系掹住 master 咪上，master yen 嘛，大佬。 master chain， 喂，唔系、啊，我觉得有得玩喎、啊、呢、這个。 有系咯， 嗰、那个我练嗰段嘢，我练咗十几年，依家仲唔大派用场，系咪先？ 即系每次做嘢都系讲到咁。 唔系赶住收工咪快啲咯，快快下咪练成咗铁一般嘅武艺啦。OK， 你乐器咧？ 我唔系咩啊？我嗰啲我唔表演住啦，其实我真系几多才多艺噶，我觉得我自己 系。 我嗰行嗰啲人梗系唔会觉得啦，因为佢都识嘛。 打住个鼓咁样去咩？ 咩啊？ 咩啊？ 咩啊？ 咪戴住嗰好似唔知唐三藏嗰个咩咁嘅头？ 我嗰个叫做嗰个叫做咩？ 唐三藏唔系 唔系嗰个头啊？嗰个 唔系咩头？ 嗰个官嗰个官啊？好似个官啊？ 嗰个叫做五老官。 五老官系啦，即系戴住嚟都。 嗰个系因为你要太乙真人啊嘛，即系饰演咁，你又要即系就要着嗰套衫啦。嗰啲嗰套衫叫大罗天啊。 哇！即系做嗰啲嘢都要角色扮演嗰边 啊？系要嘅。系啦，咁你要练领啲手印啊，领啲诀啊， 结手印系啦，哇，犀利！ 所以我唔系 rapper 咁简单，我有法力嘅 rapper， 结住手印嘅 rapper。 喂 ，rapper，rap 几好睇喎，其实真系 系咪？嗰个点样啊？即系 判 系咯， 佢哋其实各有特色。虽然好明显嗰啲参赛者系自己人嚟噶，个个都咁，但系喂，咁你嗰扎人先识到嗰啲人噶，即系譬如贱人呢啲咪识埋啲贱人。 但 系嗰脱系咁啊嘛。 但系嗰日你系评判嚟嘅，咁你系咯？你有冇？ 唔系我评判，我就系用翻一个观众嘅角度去睇啫嘛。喂，好睇咁揿掣喎，好睇唔好睇揿掣 ，yell 唔好睇揿掣，好睇唔揿掣。 叫出嚟讲两句啊！ 有 有冇啊？ 我乜春 班长你好走嗰啲， 唔系 OK 嘅，几好玩嘅嗰件事。 系 你夠胆玩就得噶啦。 我见你有冇片嘅呢个人啊？啲人拍啲片嘅。 诶，依家冇乜心情拍啦。 嗯， 即系觉得直播嗰啲又觉得唔好玩，唔知点解死咯。我人生已经开始冇晒乐趣。 咪太多嘢搞嘛，所以唔系冇乐趣嘅，即系 又唔开心，有啲唔开心。 系咩？唔开心点解啊？咁多嘢，咁多嘢一口气俾你 太攰啦，同埋即系有时依家同佢哋整嘢整到好夜三更半夜咁，老婆又炸型咁样嗰啲啦。 哦， 系啊，即系又话你滚啊，又剩啊咁嗰啲啊， 系嘛？ 又收埋第二个啊啲咁嘅。 咁快又谂呢样， 系 咯。 唉，算啦，我哋呢啲天生嗰条命都系咁样嘅啦。 即系点啊？个样比较丰满少少。 佢仲要系喺结完婚之后，走去放一个月大假，将我放到咁大个咯，大佬。 即系你唔喺屋企嘅时间咧，就拉长咗成 咁大 大 个咯，放到咁大个都唔紧要。喂，大佬，我仲要真系肩忙添呢轮。 嗯，咪你叫跟住你帮手咪得咯。 我点解要咁样做啊？ 点解唔可以啊？ 点解 佢做你助手咯？ 点解佢要误会我就要做呢一样嘢 啊？ 你咪整亲个头啊！即系我冇钱，我冇钱就去，我冇钱就去李嘉诚嗰度，喂，你请我，我冇钱啊！咁样咁样啊？ 你叫感受下你嘅生活啊嘛？ 嗯， 唔得咩？ 我唔会解释嘅呢啲嘢， 系咩？ 系啊，我孤独会留喺我内心深处。 哇，男人的浪漫嗰只 冇拿错啦。 食叉鸡饭我要 咩啊？火腩烧肉啊？ 系咩？ 诶，即系 做三分零钟，咁我都讲讲埋咩啦？讲埋都系嚟紧我哋，即系都系仍然喺度啦。咁啊但系就 DBC 咧，就可能我自己出嚟做啦，因为可能公司佢嗰个模式就可能有少少唔适合我。我都同老板讲咗， 会请埋我噶。 唔会咯，你做儿歌，你做儿歌同我唔可以喺埋一齐噶。 O K， 系啊， 竟然系咁，你背过我 会教坏小朋友噶，我啊讲紧， 系咯，咁啊啱听啲。 系啊，你唔会教坏啊， 我 绝 对唔会啦，我教好。 好少可调翻转，若能系可以教得坏小朋友啊， 你可以反面教材添咧，即系啲儿歌 M V 你。唔系你话小朋友学咗你点算咧？哎呀，我要减肥啊！哎呀，上下堂。啊，陈小妹，你做乜嘢企起身啊？唔好啊！我喺逢欣嘅时候做节目咧，话要企起身瘦啲喎。嚟啊，咁教坏小朋友咯。你叫你个女唔好睇咁多达人在线添啊！嗰个姐姐咁嘅爸爸，又企起身嘅，话两下肥又话整下块面咁样黐线嘅， 推翻瘦啲。 O K 啦，咁啊。唉，讲埋啦 ，ITV 有个即系佢有个新嘅网台啦，有个节目啦，有个节目。咁就 见到好似喺装修紧，好似好啲，好似 好 有艺术感。 将我嗰个骨灰嗰个暂存嘅地方变成一个艺术气质劲重嘅地方。 系啦，所以我都要将我啲嘢进驻入去啦。 摆啲咩？ 佢摆咗啲， 摆咗啲 骨，摆咗啲奖杯落啲骨灰盒。 有咩摆文强送俾你嗰啲嘢摆翻喺度咯？ 唔好捻摆入，烧咗佢啊！唔系文强希望放喺佢屋企嘅，唔系放喺我 咁啊系 喎 系喎系喎。 如果佢知佢送俾佢支波玩糖系第二个男人奶 嘅， 你觉得个感觉几难受咧？唔系我啊文强，唔系我啊文强，佢俾第二个男人奶啊。 我唔 系块波玩糖啊嗰间。啊， 我绝对唔会咁做。 所以你做节目唔同我哋做，你点样做到节目咧？ 系 吓 点咧？OK 噶， 仲有几分钟你自己讲埋佢，你睇下讲乜嘢。 仲有一分钟 啫 嘛， 几钟？ 其实我哋今集斋吹水都 OK 嘅， 系啊。 个内容会唔会唔系咁好咧？ 唔系围绕住你啲嘢嚟到笑， 系咯，笑你个人咯， 系咯。即系唔讲唔知，即系你太太放假放成个月，但系你又唔 即系唔陪佢啊？ 系咯， 佢出嚟捞嘢噶嘛，大佬 型噶嘛，嗬，系咪先？ 型噶嘛，要 喺佢煮饭等我。 辛苦嘛，大佬。好啦，咁啊， 预祝嗰个 都唔闹啦， 嗰个咩演唱会成功啦，系咪？ 嗰个咩咩市场 演唱会， 你唔好介绍，好介绍啦。 系， 哇！预祝嗰个演唱会咧就空前成功啊，系啦，咁啊， 嚟嘅就转头见。 今晚 系啦。 今晚过嚟啊！ 转个头， 仲有飞卖嘅门口，我谂我估或者 就你自己企度卖咯。 啊！ 你冻喺度派啲飞俾佢卖， 梗唔系啦，将自己赠券企埋喺度卖啊，就系喺度卖俾人。 黄牛，好啦，咁啊就今晚见啦。 好啦， 今晚大家会见我行嚟行去咁样，唔知做乜嘢咧。 又。